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 找找

又难过，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，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。